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六十集，这个表哥不简单。这时候，楼下欧阳少征他们拿着几捆铜网跑上楼了。 喂，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吃饱了抓麒麟。 抓什么麒麟？ 碧水潭的麒麟啊。 殷侯愣了愣，随即皱眉。 碧水潭里哪有什么麒麟？ 你怎么知道没有？ 不就是一只大王八吗？你们可别打那王八主意啊，那是天尊的兄弟，没了他要咬人的。 众人沉默，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着殷侯。殷侯看了看几捆铜网，突然对赵普勾勾手指。 哎，小鬼。 赵普一挑眉，欧阳少征和公孙面面相觑，这人看着也不过三十多岁的样子，竟然叫赵普小鬼。赵普也纳闷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很自觉就凑过去了，这身小鬼听着也不违和。 你破冰掌练到几成了？ 殷侯突然一句话听得赵普一惊。 你怎么知道我会破冰掌？ 那老疯子就你一个徒弟，不教你教谁呀？ 你怎么知道？ 欧阳少征和身后紫影折影对视了一眼，这人什么来头？赵普对师门向来保密，跟他最亲近几个兄弟都不清楚，这人竟然知道。 几成？ 七成。 哼，不错呀，三十岁能练到七成。 老子没到三十。 哎，都一样。 赵普鼻子都气歪了，殷侯又对众人都勾手指。 你们手上多少人？ 五六百吧，不怎么能打。 差不多了，反正派兵布阵你在行，那帮人今天是准备平了天山派，我一会儿去罩着那两个小的，你们来个黄雀在后，给我抓那几个老鬼。 什么小的什么老鬼啊？ 总之一会儿你的铜王扔碧水潭里，我从山上扔下来的人你们一个个都别放走。水里抓人你那招破冰掌最管用。 说完，殷侯也不管赵普答应不答应，一转身。赵普眨眨眼，欧阳少征揉眼睛。 人呢？ 再看殷侯踪迹不见，没一个人看清楚他是怎么不见的。 哇，比白白动作还快啊。 那是什么人呢？ 可能不是表哥。 那是什么？ 现在想起来，天尊的年纪看着也只有三十来岁的样子。 这个是天尊？ 是天尊，白玉堂能不认识？ 那不是天尊，谁有这么好武功，又是展昭的表哥？ 那就表哥吧。 说完，赵普站起来摇头。 这个表哥不简单啊。好你个展昭，原来这么大来头。 什么？ 为什么是王八不是麒麟呢？没劲。 此时碧水山的山脚下聚集了各门各派，将上山的路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山上的人浑然不知，比武观战的人也少。天山派的内部比武大会在陆峰的主持下略显平淡的开始了。白玉堂此时正背着手站在最高处的山门之巅，回头就看到下面浩浩荡荡上山的人马。 少爷，上山的人有问题，来头不小。 陈修和月牙落到了白玉堂身边，白玉堂冷冷望着山下点了点头。 想趁机吃掉天山派吗？ 少爷， 管他来的是谁，好好招呼。 月牙和陈修对视了一眼，心领神会，说了声是，就一闪没着踪影。展昭跑到半山腰，抬头看到了扇门上的白玉堂，黑发白衫，随风而动又静得出奇，有些感慨天尊是否也是这般风采。倒是山脚下的殷侯抱着胳膊笑着点头。 好小子，果然不是省油的灯， 看来这次有好戏看了。 天山派的内部比武还挺热闹的，气氛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紧张，主要原因是十大高手折损了几员，有几个又没在，剩下的无心争斗，倒是一般徒子徒孙切磋得很开心。陆峰为人向来和气，见这次天山派遭受重创，希望大家能团结振兴天山派，莫要跟往年似的搞得同门之间你死我活。来观礼的除了一些陆峰的熟人、天山派的故交，就是几个大门派的使者，少林等大门派都派了人来，不过是例行的，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，也许有厉害角色，但是也没跟上天山。至于原因，陆峰大致知道，不想惹麻烦上身吧，不帮倒忙当然也不会帮正忙，毕竟天山派若是倒了，对他们几家还是有好处的。上午的比试气氛和睦，但到了接近晌午的时候，就有几个山下守候的小徒弟匆匆跑上来，在陆峰耳边耳语了几句。陆峰面色就是一沉，此时头顶有一道阴影划过，挡住了一处阳光，还传来尖锐的鹤鸣声。天山派众人抬头观看，头顶两只仙鹤展翅飞过，好些人都头一次见这么大这么近的仙鹤，纷纷扬起脸观看。白玉堂站在山门之上，看到那两只仙鹤也有些吃惊， 为什么会有仙鹤？ 展昭刚跑到半山腰想上山门，不过后脖领子被人抓住了，回头看，果然能抓住他后脖领子的也只有阴侯了。看着山坡上浩浩荡荡上山的人群，展昭忍不住问阴侯， 那些什么人啊？ 阴侯打了个哈欠，伸手指了指走在前边一个中年胡子拉碴的大胖子。 那个胖子是长东派的长老薛长东。 长东派？那不是西域的派别吗？而且隐退江湖多年了，薛长东今年也有些年纪了吧？ 阴侯又指了指旁边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。 那个比骷髅就多一层皮的，是黄门的黄飞天。 他还活着吗？ 这小子人称百俗之虫，切碎了都活得回来的。 阴侯冷笑了一声，又指了指跟在两人身后的一个红衣服女人。 那个女人呢，陆福楼的陆三娘，跟在后面的那个书生是司空寨的司马空。 这四大门派不是已经退出江湖了吗？这几个应该都年纪一大把了吧。 比我和天尊小点儿，这四个都不是正主。那只小白耗子是鬼灵精，除了有些呆之外啊，像足了天尊十成十啊，估计能摆平这四个。 这四个不说是武林泰斗，也是武林败类里边的泰斗了。白玉堂一次能摆平四个，那也太厉害了吧。哎，你有没有把握呀？ 我今早才看见他一眼而已，反正那个谱和天尊挺像，估计没问题吧。 等下，你刚才说他们四个不是正主，那正主是哪个呀？ 阴侯伸手指了指上边盘旋的两只仙鹤，开口问展昭， 空鹤谷听过没？ 空鹤谷，那个万宗归一顿无形，劈空一掌定乾坤的空鹤老人啊。 白玉堂这小子命还不错，正巧我溜达过来了，不然的话今天他可就危险了。 空鹤老人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 这帮孙子不是死了，是之前叫天尊教训了，受了重伤，所以躲起来养伤，就养了三四十年，这会儿知道天尊不在，跑来撒野来了。所以我说那老鬼嘛，性格太恶劣了，一天到晚得罪人，到后来都要施债屠偿，让白玉堂个后辈对付那么多老鬼头。 他们就不怕天尊突然回来啊？ 空鹤那老头比较清楚，天尊这几天铁定是没空的。哎呀，难怪他给我写了那么封奇怪的信了，原来是让我来帮他保卫徒弟的。 什么信？